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姐的故事。在父母过世之后，他的大姐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家。他经历了多少心酸，生活又将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妹妹眼里，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说起我家呀，真的都是靠我大姐撑下来的。我父母呢走得早，是因为车祸，俩人一下子都没了。那年我大姐刚17岁，正在上高一，我和我双胞胎的弟弟刚上小学5年级。说实话，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好多都记不清了。我就记得不停地有人来我们家，但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忘了。我就记得我和我弟在不停地哭。我们当时已经知道爸爸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特别害怕。不过那天晚上是我姐抱着我们睡的，她在一直安慰我们说，别怕，爸妈走了，你们还有姐呀。 其实你姐姐当时也很害怕吧，毕竟她也是个孩子。 没错，而且一下子照顾我们的责任全都落在了她身上，所以办完丧事之后她就退了学，去了爸妈原来工作的印刷厂。 她当时才17岁就能参加工作了？ 其实按理说是不行的，但是我姐却一次次地去求厂长和副厂长，最后人家是觉得我们姐弟3个人太可怜，才破例让她进厂的。 这么小就去印刷厂工作，干的都是体力活吧？ 嗯，那还真没什么清闲的活，清闲的也不挣钱呀。我记得我姐刚上班那会儿，因为劳动强度太大了，他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哎呦哎呦的叫，而且他的手真的没法看，因为天天和直打交道，他手上经常有被纸划破的口子，而且干得久了，我发现他的手指关节都有点变形了。他上班还要经常搬东西，搬得多了，他的腿都是一瘸一拐的。可就算是再累，他也会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给我和我弟做饭。其实周围好多人都很心疼我姐，因为她原来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漂亮最文静的姑娘，学习也好，大家都觉得她以后会特别有出息。可是我们家出了事以后，她不仅把长头发给剪了，而且还穿上了那种又肥又大的工作服，看上去跟个假小子似的。而且她的性格也变了，变得特别泼辣。当时我父母车祸给的抚恤金被我的叔叔婶婶拿走了， 我姐为了要回那笔钱，经常在我叔叔家门口撒泼打滚。买菜的时候，为了省下一毛钱，她会跟卖菜的小贩吵上半天。还有晚上，有那些觉得我们好欺负的毛孩子会在我们家门口吹口哨，我姐抄起棍子就能冲出去跟他们拼命。 你姐不容易啊。 嗯，她的不容易我们都看在眼里，但是她总是跟我们说，你们只管踏踏实实上学，其他的什么都别管。为了不让她失望，我真的玩命学了。好在高考时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我弟弟落榜了。我姐说，不管怎么着也得让我弟去学点技术，可无论是我上大学还是送我弟弟学技术都要钱啊。平时我姐已经拼命加班了，每个月都过得精打细算，就这样也没省出多少钱，现在一下子要交两个人的学费，真是把她给愁坏了。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姐下了班就往我们的各个亲戚家跑。 为了借钱？ 还能是为了什么？可他磨破了嘴，最后还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 那你们最后…… 我最后真的不忍心看我姐这样下去了，所以快到开学之前，我就跟我姐说，我不想上学了，想去找工作。可我姐却说，你才18岁，不上学能干啥？我就跟他说，你不也17岁就工作了吗？他就没话说了。不过后来他又开口了，他说，就因为我那么早上了班，才不想让你们跟我一样，你俩什么都别管，踏踏实实给我上学去。 那他有办法弄到钱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确实想到办法了，这个办法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搭了进去。 什么意思？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姐突然跟我们说，她要订婚了，对象是顺子。 顺子？ 顺子是住在我们那条街西头的一个男的，他爹开了个剃头馆，顺子就在那里给人剃头。他人长得不好看，腿还有点跛。我们一听都傻了，我姐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能嫁给他呢？而且我也知道我姐有喜欢的人，就是一个叫小斌的哥哥。小斌哥考上大学那年，他还给我姐送了一套参考书，跟她说，如果他回学校读书，肯定也能考上。可是，我大姐再也没有回过学校。但我好几次都看到，她拿着其中的一本参考书出神。 这么说，他这么仓促的要订婚，是为了你们的学费？ 没错。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学呢，订婚仪式就办了。我姐没要任何东西，她只要钱。在订婚前一天，顺子他爹就把一个鼓鼓的信封交到了我姐手里，还跟她说，以后只要她好好跟顺子过，她弟弟妹妹的学费他们就管到底。 你当时也在场？ 唉，我真希望自己不在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难受。所以我上大学以后就很少回老家了，毕业后就直接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城市，而且几乎就没有回过老家。 为什么呢？你不想看看你姐吗？ 我就是觉得她嫁人后我就没有家了，另外可能也是因为自责吧。我一看到大姐憔悴的样子就特别难受，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所以就一直想逃得远远的。但我姐一直都在给我寄生活费，不过我工作以后我就都给她退回去了，顺便再多寄点钱给她。然后直到我弟要结婚的时候，我才又回了一趟老家。我姐哪天回去，否则她肯定要接我，没必要。下了火车，我就直接打车去了我们住的那条街。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发现街道真的变化了不少，旧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但老菜市场还在。就在我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吵架，是城管在执法。我远远地看见有个女菜贩子正在地上撒泼打滚，死活不让城管把她的东西拉走。虽然看不清脸，但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 是你姐？ 就是她。我赶紧走过去看，人都已经围了好几圈了。 我看见我姐穿着一件半旧的棉外套，头发随便地扎在后面，已经乱蓬蓬的了。她连哭带喊地在跟城管争一杆秤，最后实在夺不回来，她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你去帮她和城管交涉了吗？ 没有，我又逃了，很没良心吧。我特意绕了一条街才回家。我家还是那个老样子，房子已经破得没法看了。看到那栋老房子，我眼泪刷的就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姐就回来了，她身上还沾着好多土，而且她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妇，可她才三十啊。我姐看到我特别高兴，还说这个老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了，然后就拉着我去了她现在住的房子。那是她婆婆单位分的一个六十多平的房子，也在一个旧楼里。一到家她就开始忙叨，问我想吃什么，说出去买菜给我做这个做那个。那个样子就像当年我妈一样。 那你没问问她为什么不在厂子里干了？ 我问了，但我没告诉她我刚才看到她了。她说印刷厂前一年就倒闭了，所以她出去摆摊儿，说生意还行。老公的剃头馆因为美容美发行业这几年起来了，所以生意不好做了，但糊口是没问题的。她这些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他的日子肯定过得特别辛苦。那次我弟结完婚的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姐送我去的火车站，她一直目送着我进站，我能感觉到，但我一直都没敢回头看她。后来又过了几年，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跟我回趟老家吧，结婚的话得我姐同意才行。 那你男朋友不觉得奇怪吗？ 连我自己都奇怪自己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好像在面对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我总是会最先想到我姐。 别看你老不回家，其实还是很依赖你姐。那最后你带男朋友回家了吗？ 嗯，回去了。我们回去的时候发现那条街变化更大了，好多老房子正在拆除。我们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面香，我姐正在做面条呢。我姐看我们回来了特别高兴，她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今天大家好好吃顿面条。 你姐做的面条很好吃吧？ 特别好吃，她做汤面真的是一绝呢，暖心暖肺。我和我弟从小就经常跟他说，以后他应该开个面馆，肯定特别火。所以那天我男朋友整整吃了两大碗面，我姐也特别开心。他后来悄悄跟我说，这个男人不错，看上去挺斯文，人又实在，我如果跟他结婚，他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姐姐点头了，你总算可以安心结婚了吧。 不过那一次我姐还跟我说了个事儿，让我挺生气的。 怎么了？ 她说我弟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老婆嫌弃我们家的老房子太破，我姐就把自己和老公住的房子换给了我弟。可现在老房子要拆迁了，我弟竟然又想把房子给换回来，好换新房还能赚笔拆迁费。 这你弟还真是会盘算呀。那你姐同意了？ 同意了。这就是我特别生气的地方，我跟我姐说，不能总这样惯着我弟吧，怎么什么都能随了他的意啊。 可我姐却说，她根本就没打算要那套拆迁的房子。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只要我不打算和他分房产，这房子就归我弟了。 原来他跟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想让你表个态。他还真是宠你弟弟，那你同意了？ 其实我原本就没有想要那套房子，可我就是觉得我姐这些年太委屈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就没有想过为自己争点什么。可我姐却说，只要我和我弟过得好，她比什么都开心。唉，临走的时候，我姐又给了我一个信封。 钱？ 而且是我这些年寄给她的钱。 她没舍得花。 是啊，我当时真的又气又心疼她，所以说什么都不能要。可我姐却硬把钱塞给我，还说，姐没法给你更多。这些你就拿着，去买点结婚的东西。以后有了难事儿，再回来找姐。 感觉你姐这一辈子，都在为你们活着。 所以我才替她委屈啊！临走前，我特地问她有什么心愿没有。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姐说想去旅游，我马上就请假带她去；如果她想买什么东西，我立刻就买给她。这些年她过得太苦了。总是想着我们，但我就不信他什么都不想要。 那他说他想要什么了吗？ 他说，他就是希望我经常回来。 果然是这样。 所以结婚之后，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去看看我姐。哦，对了，他后来真的开了家面馆。 是吗？看来你姐做面啊，真的有一手。哎，后来生意怎么样？ 还不错呢，比她摆摊好多了，日子总算也过得越来越好。不过倒是我，30岁那年，遇到了好几个坎儿。 怎么了？ 哎，先是工作不顺，我和领导起了冲突，一怒之下辞了职。回家呢，也是和老公天天吵，基本已经决定要离婚了。那段时间我真是心灰意冷，甚至好几次想到了一死了之。然后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结果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可能我潜意识里知道哪里会接受我吧。 那你去找你姐了？ 我买了回老家的票，下了车我就直奔我姐的面馆。到了门口，我正好看见我姐正从卡车上搬白菜，她看到我特别意外，也很高兴。而我呢，一看到她立刻就哭成泪人了。她吓坏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想她了，就是想吃她做的热汤面。她就把我拉到了店里，给我做了一碗热乎乎的面，里面还裹了荷包蛋。那碗面真好吃，真是暖到心里。等我吃完了，我姐才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跟姐说，姐给你做主。跟你说，那一瞬间，我好像又看到了我姐当年抡着棍子出气要跟小混混们拼命的样子。我就跟她说，不用，吃了你的热汤面，我又有力气了，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她还是说，你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开心，就回家来，大姐现在有这家面馆，能养活你。真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姐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你姐就是你力量的源泉啊。哎，那后来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而且我回去以后跟我老公深谈了一次，我发现有时候我们都太关注自身的感受了，这样就很容易忽视周围亲人的心情。如果能像我姐一样把自己放低一点，很多问题就会很好解决。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直到现在都很幸福呢。 你姐教了你很多呀。 嗯， 你稍等啊。 嗯， 我知道 该送你一杯什么鸡尾酒了。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法国威莫酒、西柚汁和石榴汁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守护神。 守护神？你是在说我姐？ 我猜你也是这么想的吧。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面临怎样的抉择，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姐姐身边。虽然她被生活磨砺的已经不再年轻，甚至身上沾满了市井气，知道他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守护你和你弟弟，是为了让这个失去父母守护的家依然可以幸福地存在下去。 你说的对，我姐真的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啊。 而你和你弟弟呢，何尝又不是他的守护神。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这难道不就是对你姐姐最好的守护吗？本故事原作向暖，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董珂、陈光。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快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离散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如清波，戏曲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